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李荣浩、张惠妹，对等关系。 当我放弃了，再让自己忙碌不已。 新歌二号袁娅维，月亮忘了 ，Kiss Me。 Nobody compares to you, 'cause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新歌三号戴荃，你是人间不染霜。 若你正爱明月光，若你刚好太也风凉。 新歌四号白举纲，滑行起飞降落。 乘客请你注意，滑行起飞降落，脚下尽翻无凭。 新歌五号黄莺，若你在身旁。 若你在身旁，我撑伞你大王。 新歌六号佳佳，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 闭上眼睛会想起的人，都有流过最深的伤痕。 新歌七号旺福乐队，傲慢与偏见。 傲慢与偏见让我们浪费许多时间， 歌八号许光汉，一日。 一步一步踩着沙漠，再一步一步踏上绿洲。 新歌九号樊青，总想你。 为什么我总是在想你，思绪在你脸上像是按了暂停。 新歌十号等什么君，邓玉君，朝华情。 三千繁花落成泥，人长相思话不语。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由我陪着大家共同度过。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就是中歌榜了。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啊，欢迎大家来下载哦。第一首歌曲来听听看本周 Top 40新歌二号袁娅维的新歌《月亮忘了 Kismet》。 新歌来自月亮忘了 Kismet。 Let's take a rain check。 每首新歌呢来打榜，我们都要好好的来珍惜，希望他们能够榜上有名，也希望这些歌曲能够经过时间的考验成为经典呢。下面这首诞生在1993年的作品，那就是经过了这20多年的锤炼哈，成为了华语歌坛的绝对经典，用心良苦。 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逃，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走放你的手。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 张宇的用心良苦，1993年出品，这是他的第二张专辑，也就是也是他的成名专辑哈。他第一张专辑呢，走路有风，当时反响平平，经常回家唉声叹气。看着张宇疲惫的样子，女朋友十一郎就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你的脸有几分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blah blah blah。后来就成为了他的成名曲，叫做《用心良苦》啊。 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年份是2001年，整整的20年前，梁静茹在那一年推出了她的第三张专辑《闪亮的心》，来听听看，这里面非常明快好听的一首歌，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花儿都开了，起舞的床都已经风干，当你还在烦恼悲伤，这世界正默默生长，一定有一个什么 梁静茹在晴朗的一天出发，选自2001年《闪亮的新专辑啊。她的第一、第二、第三张专辑都是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啊，全力为梁静茹保驾护航啊。接下来将听到的歌曲是10年前2011年的一首歌曲，叫做《火鸟》，选自她的《最接近天堂的地方》这张专辑。 DJ 上课字典当不了够，圣经藏好，他胸口燃烧，把世界燃烧，让冥河变赤道，带火苗的冰雹，带释放像火鸟的羽毛，你的睫毛在烧，不再是个问号。Oh, 鸟飞起来，因为你在。 来，就算一秒一点不到一开炮，我只要你我的拥抱，胸口燃烧，把热情燃烧，像火焰的舞蹈，带火苗的冰雹，被宠爱的荣耀，只为你倾倒，像火鸟的羽毛，你的睫毛的笑，不再是个问号。 张杰《火鸟》选自他的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出品年份2011年，那一年对他个人来讲的话是相当重要的一年，因为他在那一年呢结婚了，这是他婚后的一张专辑啊。接下来将听到的歌呢是刘力扬《旅途》。 还有多少沿途的美，快要 刘力扬在十年前的今天推出一张专辑叫做 Young 旅途新歌自选集啊，这是其中的两首原创作品之一，叫做旅途，其他的八首作品都是翻唱作品，这也是他在华研推出最后的一张专辑啊。刘力扬当时签约华研国际呢，在那三年的时间里面，他们的合作我觉得是乏善可陈的哈，并没有特别的精彩，也没有延续刘力扬在06年参加超级女声的声势哈，所以我觉得还蛮可惜的。后来呢，他独立单飞之后，就是做了一段时间，包括电子唱作人等等，好像也没有特别突出的成绩啊。对于一个很会唱歌的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些机遇措施真的是让人有一点点觉得非常的遗憾呢、今年双十一他推出一首脱单的歌曲，虽然这首歌呢没有太大的宣传的攻势，但是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的好听，目前还在榜上取得还不错的成绩，而且这样的歌风还是非常适合刘力扬的，使我想起08年他的那时候眼泪笑了，这就是今年刘力扬的中国榜榜上单曲，叫《失眠通知单》。 只是你随手一行发送的文案，我的心泛起波澜，致命的好感。等到这份汹涌离散，我也不必再假装泛滥，只剩我带去未完未说的遗憾，迟来的深刻写满失眠。起来，我早预感你会离开，你沉默就是对我最后表态，就像某个意外，心跳漏掉了一拍，你成为例外也不算太 失眠通知单，刘力扬，本周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16的位置啊。他的声音当中呢，有那种率性啊、帅气啊，有倔强、有坚毅的成分，再加上唱法呢比较老派，所以这种传统型的歌曲是非常适合刘力扬的啊。好，说到失眠通知单，我想起失眠的另外一首歌曲，2001年。反正是我专辑当中的全世界失眠也有20岁了哦， 想起我不 陈奕迅同学啊， 你会不会逃离我生命的范围，想着你的滋味，我会不会把这个枕头变得甜美，想起白天的约会，忘了晚上的 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你想到六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感情如潮水，远离我梦中的堡垒。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你想到六点。一个人失眠，全世界失眠，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如何想你想到六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如何爱你爱到终点。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承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承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20位，周兴杰林雨植与你痴迷。 为什么突然想你知道我也对我怎么会拒绝。 第19位 Karen Chichi 林凯伦 99% Angel。第18位张杰安忍， 就像脚下的路不断被摧毁。 第17位陈立农不敢， 是人笑容吹不散，回忆吹不散。 第16位刘力扬失眠通知单， 只是你随手一按发送的文案，我的心泛起波澜，只 第15位包括尔茶草原三杯酒， 听的草原三杯酒。 第14位傅辛瑶假如生活说了谎， 情愿让生活偷偷地对我说着谎。 第13位王铮亮还是爱着， 还是爱着你却少了说爱你。 第12位火星电台明天， 明天我 我们还会记得吗？让欢喜悲伤都已成了过去。 第十一位马条边边， 虽然他 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哎，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接下来我们继续停留在本周的 Top 40啊，听到的是排在第20号的新歌朱星杰和跟他认识了快小十年的音乐上的好朋友啊。音乐人林宇植一起联手创作并且合作的歌曲叫做来，先听歌有画面呢。 就这么心放低，在这漆黑的夜，让我心痴痴迷，愿与你与你与你天荒地老都不放低，就算天光花已谢，我只与你自迷，愿与你与你与你天荒地老。 在朋友回家之后，就让我牵住你的手，你挽过头发的耳朵，让我有吻的冲动。快要过2点钟，你说你想留下陪我，在今晚分开之前，不想说的话就别说。 为什么突然想你只懂我，也对话怎么会拒绝？ 与你用说我愿意一起等， 皆是危险，徘徊的天天夜夜， 用你万种风情留住我沉默。 就这么心放低，在这漆黑的午夜，让我心痴痴迷，愿与你与你与你天 朱星杰概念影音专辑 J-Loop 当中的一首与你痴迷，是他和林玉芝共同带来的。这次紧随千禧热恋计划，就是他上一首歌的故事脉络，时光继续往前回溯哈。这次去到的是20世纪的香港，在这样的一个港乐正风靡的年代，科学家会与曾经的爱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刚才大家听到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哈。接下来2018年来听到的是 Kosa 胡梦洲跟马英英合作的《素》。速的速，回溯的速，来自马英莹，词曲以及音乐制作都是很有才华的中国电子音乐制作人 Kosa 胡梦洲包办的。速 Reverse， 听完这首歌之后呢，将会是林俊杰10年前的学不会。 我都心疼，想为你解决，当开了眼睛握你手，想飞奔往前，我相信爱能证明一切，够真心会超越时间，多付出也多了喜悦，让幸福蔓延，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记得自我保护必要时候讲些善意谎言，总是学不会真爱也有现实面，不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 争吵，一个心结累积着改变。内心疏远足够秒杀外表多浓烈，才发现爱不代表一切，再真心也会被阻绝。这世界天天有归类，随时会爆裂，还是学不照相的事未必带来感动，我没感谢，还是学不会，这是我的伤最累，从此都不愿怪谁。 十年前的12月份呢，林俊杰发表了加盟华纳唱片的首张专辑，也是他的音乐生涯的第9张创作专辑《学不会》。我们听的就是标题主打歌曲。十年之后，我们再来回顾的就是发现林俊杰当年在老东家海蝶打下的坚实基础，然后后十年到目前为止在华纳呢，得到了完美的音乐的境界啊，非常的厉害。好，那接下来听一首新歌，哇，周深呐，天天都是他。 日落前我将离开，你来送我，别让眼泪掉下来。我们曾肩并肩寻一个未来，有生之欲常帮助总是关怀，借给我一盒火柴，某一天我会漂洋过海还回来。我对这土地热爱，因为你在，因为你在。Oh, I want to pick a flower for you。 想群芳山雨林，再远也不畏惧。I'll write a song for you， 求取 we'll see love and peace， 求取 we'll see love and peace。 朋友，日落前我将离开，替我照顾那些亲爱的小孩，那天请你也到我的家乡来，和你分享妈妈做的那手菜。借给我一盒火柴，某一天我会漂洋过海还回来。我对这土地热爱，因为你在，因为你在。 Oh, I want to pick a flower for you。 Oh, 想去翻山越岭，再远也不畏惧。 Oh, I want to write a song for you， 求取 we'll see love and peace。 for you。 我想去翻山越岭，再远也不畏惧。 我 I want to write a song for you， 就去 lose your love and peace， 就去 lose your love and peace。 我们听到这是周深的一首新歌，也是一首 OST 啊，这是电视剧《埃博拉前线》的主题曲，叫《借给我一盒火柴》啊。我觉得周深应该每个星期都会有一首新的 OST 出现，而且都是大部头的电影电视剧啊。那请问一下，周深同学，你个人的原创专辑大概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明年2022年会不会有一张属于自己个性表达的一张原创专辑呢？好，那接下来听到的是1991年，哇，30年前一部电视剧叫做《少年张三丰》，是不是很多人年轻时候经常追的剧啊？来听听看其中的《谁懂》。 天地是一筐持续轮转的风景，你我在其中，奈何我先寂寞，牵绊的事太多，我却期待自由，自由。漂泊可以很久，花开只一刻，你我能保留，除了心底温柔，除了眼中相思，却仍有岁月中消瘦，消瘦。谁懂风？谁懂梦？谁懂乡愁？谁懂寂寞？我不信。却付不起时间承诺，你我能保留，除了心底温柔，除了眼中相思，却仍有岁月中消瘦，消瘦。 听这样的风格真的就非常的久远了哈，1991年的一首歌曲，来自伍思凯的《谁懂》，这是当年的热播剧《少年张三丰》的片尾曲，那版就是何家劲的版本呢、啊，是应该75后啊80前半时段的那些朋友们呢、啊，大概在年轻的时候比较喜欢看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本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朋友们如果有空，欢迎各位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好，本小时的结束曲呢，年份比刚才伍思凯那首歌呢再早几年，1988年啊，那一年我来到北京读大学，那么所以这首歌呢其实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常常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曲，我们来听苏芮的《奉献》，也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长路奉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白云奉献给草场，江河奉献给海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不停地问，我不停地找，不停地想。白鸽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小孩？雨季奉献给大地，岁月奉献给季节，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爹娘？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Top 40。 第十位，周慧酿月光。 你酿了月光，酿了过往。 第九位，温岚不和解。 你不敢昨天再见，不跟自己和解。 第八位，徐佳莹以上皆非。 是相遇的圆满结束。 第七位，陈奕迅孤勇者。 骑马黑马，这褴褛的披风战马。 第六位，易烊千玺四字歌。 滴滴滴滴点亮自己。 第五位，李荣浩情人。第四位，孙燕姿世界终结前一天。第三位，张靓颖一生一次心一动。 让我一世追逐，不然前途有情自嘲讽。 第二位，林俊杰一定会。 你从未放过了谁，闹够了没，世界和疲惫是否还没，是否宏伟。 本周冠军曲毛不易爱情神话。 会不会清晨到黄昏，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歌曲 Gala 经典荟萃。12月24日至25日，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指挥家杨洋直棒、妖红、王凯、王庆爽、周晓玲等国内一线歌唱家鼎力加盟，激情演绎歌剧艺术里的百态人生。15部中外经典歌剧作品，17首脍炙人口精彩唱段，让我们一同相约年末歌剧盛宴，领略人生艺术的顶级魅力。 北京实验学校三河校区在旁，3家医院为伴，临京直线2公里，央企现房港中旅海泉湾，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提供直播方案设计、场地技术支持、安全服务保障、一站式解决方案。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 第40位，李斯丹妮冻结时间。第39位，魏巡 Right Now。 第38位，王铮亮因你而生。 我的坚强全部都是因你而生。 第37位，许君如果太阳落下。第36位，张碧晨两个人的冒险。 我跟你去冒险，划破了长夜。 第35位，阿四张大夫说了。 张大夫说了你没什么。 第34位，金莎用声音拥抱你。 世界多是否晴朗。 第33位，甲子夜最最美丽的宝石。 最最美丽的宝石。 第32位，胡夏郭靖雾里。 如果你爱着就不要爱过不离别。 第31位，文慧茹做你的太阳。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听歌抢先听，单依纯《萤火虫》，这是明天即将在全国院线公映的电影《误杀二》的片尾曲。这首歌呢也是呼应了电影当中情感的部分，唱出了犹如萤火虫般的父爱，微小而坚定啊。这个电影呢大概就是讲的就是肖央所演唱的这个不是扮演的父亲呢为了救儿子而拟定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的这么一部电影。肖央的误杀就是上一部的误杀就实在是非常的精彩，误杀二的话呢所以相信很多人会接着来看的啊。最近还在追肖央的另外一部电视剧网剧叫做谁是凶手，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当中有多少在 follow 这部剧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2008年的今天12月16号林志炫呢推出了一张呢现场录音的专辑叫做擦身而过二啊。虽然是现场录音，就是通过他的巡回演唱会的现场实况收音，但绝对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能够达到发烧片的标准啊。那确实是啊，除了在现场收音之后呢进行了后期的混音之外，没有在录音室做过任何的剪接后制哈，所以基本上叫做是原汁原味的来呈现出现场的实力，同时看看能否能够达到录音棚的标准啊。在这张《擦身而过二》的专辑当中呢，他挑战了很多高难度的作品，比如说美国的重金属的摇滚乐团。钢铁之心 Steel Heart 的 She's Gone， 还有就是 Celine Dion 的名曲叫 I Surrender。 那接下来听一首普通话的歌曲，就是他翻唱张惠妹的记得。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闭上眼睛回到他的现场吧。 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们都忘了这条路走了多久，心中是清楚的，有一天有一天都会停的，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在天黑了以后，我们都不知道不会有以后，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们都累了却没办法往回走，两颗心都迷惑，怎么说怎么说都没有救，亲爱的为什么，也许你也不懂，两个相爱的人等着对方先说想分开的理由，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 见了不同的天空，走得太远，终于走到分岔路的路口。是不是你和我要有两个相反的梦？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后。 林志炫翻唱张惠妹的记得，收录在2008年12月16号他的现场录音专辑，也是一张高品质的专辑擦身而过二当中哈。擦身而过一是一张录音棚专辑哈，那么里面出现过离人等啊，非常脍炙人口的歌曲，那是20年前的一张唱片了。那接下来是10年前的今天，五月天推出了专辑第二人生，我们来听同名主打歌。 掌声，你推开了抱枕，旅行在无尽的疲倦的人生，英雄没有出现，奇迹没有发生，你只有苦涩的几种咖啡粉。你天天看新闻，在等什么发生？人间是在终究在起死回生，人心没有沸腾，云是没有倾盆，只有你和日子长满了灰尘。精彩万分，你却还在等，等到荒废青春，用尽机会再开始悔恨，期待一种永恒，却怕伤痕，怕碎骨半身，最后还是一个人，没有神，你孤独的生存。 刚出了门，你就开始在等，你等着快回家，为你的围城。命运如果有门，名字叫敲心门，并不是能不能，而是肯不肯。生命不是过程，而是美丽旅程。风景有了和爱。精彩万分，你却还在等，等到荒废青春，用尽机会才开始悔恨，期待一种永恒，即使伤痕也奋不顾身，也许会有一个人陪着你相信。Yeah. 种永恒，即使下河也反复孤单，生命还没有黄昏，下一站你的第二人生，你的第二人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五月天第二人生，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大家聊的最多的娱乐的话题啊，就是末世梗。2012年哈、啊，而且呢，由这样的一个梗呢，散发出很多的文艺作品来哈、啊，也让五月天呢孕育出了这张2012概念的专辑。我们刚刚听到就是里面的《第二人生》。下面说的这张唱片呢，跟五月天这一张呢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啊。Selina 任嘉萱推出个人首张 EP， 也是她受伤之后复工的第一部作品，叫做《重做一个梦》。虽然只有三首歌，但却来自三位顶尖创作歌手：王力宏、周杰伦和林俊杰。 心痛的疤痕，记忆的伤痕，请问怎样才能不恨？如果我坚强，如果我开朗，请让我像从前一样。我刷着睫毛，擦了唇膏，幻想佯装牵着你手，这些回忆都在笑。我想我丢掉手机，丢掉照片，丢掉过去，却丢不掉我美丽的梦境。我想开心笑倒在你胸怀，捧着要你快追过来，小情小爱平凡多可爱。怎么了现在记忆全是空白，相遇在海悠悠自在，像鹿奔跑那样自然。如果我的世界能重来，这梦境都会是现在。 什么？ 这梦境都会是现在。 我们听到这是 Selena 的一首歌曲，叫做梦啊，由 Selena 自己作词，周杰伦作曲，选自2011年12月16号 Selena 任嘉萱个人首张 EP 重做一个梦当中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是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说到周杰伦，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拍一首周杰伦的经典作品，选自2008年他的摩羯座专辑当中的一首非常美好的歌曲，那这是因汶川地震而特别创作的一首歌，叫做《稻香》，也是那一年的中歌榜的年度金曲啊！别走开，美好的音乐尽在中国歌曲排行榜。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还记得你说在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哥哥继续奔跑，我也微笑，像是狗的梦，我知道

我的你，在不同的时间里忘记同样的自己，想念你的我，想念我的你，在不同的岁月里同样询问着自己，谁在爱你，你在爱着谁，在爱着谁，谁在等你，你在等着谁，谁在等我，我在等着谁，谁在爱你，你在爱着谁，谁在 我们听到这是小柯和老狼在2017年为电视为电影《老师好》所演唱的推广曲《谁》。这首歌最早的版本大家还记得吗？嗯，那是1998年《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一首插曲，首版是由谢雨欣所演唱的。那部电视连续剧的音乐部分呢，是由小柯来主理的，真的很精彩啊！除了这首《谁》啊，还有小柯和黄绮珊一起合唱的《我还能做什么》，当然最有名气的就是陈明唱出的那种爱情荡气回肠感觉的《等你爱我》。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 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往。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十年前，《将爱情进行到底》的电影版上映，主题曲同样是由小柯来助理创作的，我们听到就是王菲、陈奕迅合唱的《因为爱情》。现在这个小柯把更多的重心呢是放在了他的音乐剧上面，比如说这个月他全新的音乐剧叫做《希腊中夏》，而且特别有意思，就是先看剧后买票，颠覆性的购票规则，觉得特别有点意思哈。讲的是当年歌手们走穴的故事哈，带你重返音乐的八十年代。这几首歌我们从许巍翻唱自己写给老狼的《晴朗》开始，又听了小柯老狼翻唱谢雨欣的《谁》，结束的时候呢，我们来听老狼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来听的歌，也是一首翻唱歌，《北京的冬天》，原唱是校园民谣时期的才子玉东，老狼的版本是2007年出品的。我是你的 DJ 麒麟，谢谢各位收听今天的中歌榜。 北京的冬天，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有人开始忧愁，想念着过去的朋友，北风吹进来的那一天，候鸟已经飞了很远，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冰冷的早晨，路